书所说的没可喜不算悲，你麻木只差一霎眼，或者所以才完成仍记得起你。你快问我，我近来可好？我好大狠到转换名字去改名到无年度，无悔付出得恶报，换取你敬意的一抱。谁还要紧张？想开心的我笑得多顽强，如常恋爱将一位位都爱得更大量，维持开朗背对着永不哭诉的苍凉，也不撇去烂透了的墙。我自问可得很舍得将一切看得很平常，如何风高短一盏孤灯也可当月亮，不怯不休对杀人情绪开枪，自信徒顽狂美满的思想，强硬去活得开心变成不信信仰。如想清楚某些恋爱其实是嗜好，也看得出太多伤感完全是惯性地制造，冷暖自知心中有数，夜深一陪伴怀内自省自豪。你快问我，我近来可好？我好大狠到转换名字去改名道，得体到无悔付出得恶报，值得你再次跟我要好。谁还要紧张？想开心的我笑得多顽强，如常恋爱将一位位都爱得更大量，维持开朗背对着永不哭诉的苍凉，一不撇去烂透了的像。我自问可得很舍得将一切看得很平常，如黑风高点一盏孤灯也可当月亮，不竭不休对杀人情绪开仗，自信徒顽狂悲观的思想，强大到再可一起也是不痛不痒。怒烦你抽空暗想，想开心的笑得多顽强，如常恋爱将一位位都爱得更大量，维持开朗哪怕没有了一切有修养，一不撇去烂透了的像。我自问可得很不稀罕，得到也相互可笑，那么珍惜太重了也可抛低半路上，剩低双手对杀人情绪开仗，自信徒顽狂悲观的思想，再好都只好要被你生疏的经历。